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IPA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正旦通讯直营门市。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敦睦舰队磐石舰35名官兵确诊，渔业署今天指出，5月1号开始已经加严远洋渔船入境防疫措施，将从原本规定前30天如果没有到国外港口等接触史就可直接下船，修改成不管有没有接触史，返港后都必须原船检疫14天。新冠肺炎疫情对台湾整体民生经济造成不小冲击，许多公司放无薪假，不少房东选择和房客共体时间，纷纷提供租金优惠。新北市林口社会住宅寄出租金优惠，只要是确诊、隔离中或是放无薪假的住户，租金减收20%。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凡承租人和共同生活家属确诊或接受居家隔离、居家检疫、集中隔离、集中检疫者，从发生当月开始，3个月的租金减收20%；放无薪假者，当月租金也减收20%。优惠溯及既往，今年3月开始，发生无薪假事实的当月都减收20%，优惠期间最长3个月。台南大义励志酒店即将歇业，台南市劳工局今天到饭店了解大量解雇情况。饭店表示，6月底将解雇所有员工，一人都不留。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上业绩不佳，营运19年的大义励志酒店经董事会开会决定，6月底结束营业。大义励志向劳工局递送大量解雇申请书，符合劳基法在解雇前60天必须通知主管机关的规定，解雇人数251人。饭店今天表示，目前员工有300多人，其中正职员工251人，包含总经理，其他则是实习的在校学生，也都有投保，但是不算在大量解雇员工中，所以未来解雇是一人都不留。资方已经表明，一切都会按照劳基法办理解雇。台北地院审理瑞银集团杨文虎、王英之夫妇诈贷案，羁押杨氏夫妇女儿杨雨辰。法官今年初裁定杨雨辰2000万元交保，但是没有凑足保释金，遭到羁押。杨雨辰上周开庭时表示，将把大陆地区的赃款配合汇回台湾。法官今天重新裁定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每周3次到派出所报到。此外，台北地检署起诉杨文虎、王英之诈贷386亿元之后，继续查出他们向台湾土地、上海商业、中国信托3家银行诈贷86亿多元。今天追加起诉杨氏夫妇等15人，前后2波侦结，瑞银集团不法所得飙升到472亿多元。市场担心美中紧张局势阻碍经济复苏，全球石油过剩情况可能延续。国际原油今天在亚洲交易时段再度大跌，西德州原油期货价大跌8.49%，回吐上周五的涨幅，最低来到每桶18.1美元。布兰特原油6月交割价跌3.55%，报每桶25.5美元。 分析师警告，美中要是恢复贸易战，长期而言将不利于石油价格复苏。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71点，跌幅2.47%，来到10720点，成交金额1896亿元。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下跌42点，跌幅2.18%，来到19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6点，跌幅3.88%，来到236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0点，跌幅2.30%，来到2563点。日本过黄金周，上海及深圳股市也还在放五一长假，暂停交易。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近山区或河谷为黄色灯号。目前最高温出现在下午12点40分，高雄月眉37.5度，另外南投服务区也达到37.4度，台南市南化区的高温也有37.2度，至于北部最高温则是在台北市中正区36.6度。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马祖及金门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有低云，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哇，小熊， 欸， 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嗯，哎，妹妹， 啊， 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就让我一直走，一直错， 记录为爱所困的一场雨季，韦礼安，不用告诉我，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 韦礼安最新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4月29日全球发行 The Orchard。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 一口一口吃掉寂寞，一口一口吃掉烦恼和忧愁，吃饭不张口也发个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Network， 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自于日本的三人团体，他们叫做 She, Her, Her, Hers， 这首歌曲叫做 S。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yeah! 马克马克 Yeah, yeah, yeah. What? 一开始就要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当然。 你确定？ 因为母亲像月亮一样， 母亲节分享快乐爱加一的活动，今年飞碟联播网是跟立新基金会共同合作。那这一次呢，你只要参与分享快乐爱加一，购买任何一样商品，立新基金会就会开立捐款收据给你。那你在明年报税的时候呢，就可以作为你的个人所得税的慈善捐赠列举扣除费用。那这次的这个购买金额呢，你花一块钱就是捐一块钱给立新基金会，所以是全数捐给立新基金会，邀请大家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然后呢支持立新基金会这个多赔一里路的计划。现在呢，我们的义卖商品啊，有英特利净，这是一个酵素洁牙的公益套装组合口腔保健品牌，那还有 Forte 这个长庚医疗团队的樱花抗菌护手霜，同样呢都是因为是公益义卖，所以呢这个义卖呢不只是让大家可以捡到便宜、嗯、就是比这个市价还要便宜，大概八折七五折这样子。那同样呢，你可以捡到便宜之外，你所付出的经费也全部都会捐给立信基金会的多赔一里路的计划，让你做爱心。 如果呢在订购上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专线2360-9630、 02-2360-9630。 地図の向こう 次感谢您的加入，欢迎你在每天都可以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在飞碟电台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是 live， 周末还有精华重播是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当然除了透过你车上的垃圾哦，或是你家还有收音机，或是你的手机，可以下载我们飞碟联播网的最新的 app， 跑得比较顺，也比较反正就比较顺就对了。平常直播的时候呢，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候，你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然后我们都会直播，所以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就是现在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Are you ready to have fun?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要 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帮帮你吗？ Right now， right now， 不止我们两个可以帮你，大家一起来脑筋动一动。02-2363-9955 2363-9955，欢迎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分享你的帮帮忙问题，或是你也可以在直播的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帮帮忙咯。City Club 这首歌曲叫做 Black and Blue。 Yeah yeah yeah yeah。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刚刚看完就觉得很可爱，又想笑， 冷笑一声。 UJ 帮帮忙，请问马克玛丽，如果我在某个时刻真的很想吃某个东西，该怎么办？比如说早上6点醒来的时候，好想吃热炒。 哈哈哈。 你早上6点怎么吃热炒？我就一直翻到7点才继续睡觉。 哈哈。欸、可是 人的食欲真的很神秘耶、欸、 这是我今天的体悟耶、欸、我会在晚上马克读书会，刚好今天就是要分享这件事情 哦。 对， 所以他可以在晚上9点读书会的时候得到解答吗？ 9点半 的时候。 对 你说关于在某个时刻很想做某件事情该怎 么办？对不一定是吃的。 那你说这个时间点跟事情内容不合时宜就对了。 也不一定是不合时宜，就是你的脑子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奇妙的声音， 宕机。 它也不是宕机啊，就是它里面突然某一个细胞就是大喊呐喊，它想要你注意到它。 我就是只爱那个笑容，你就像太阳给我暖和。 请问有磨刀达人吗？家里的菜刀如何便利呢？还是只是买新的比较快？因为我觉得肉丝越来越难切了，妈妈都会拿菜刀磨那个啊，盘子的下面啊。 哦， 盘子下面不是有个，就你捧的地方不是有个圆圆的吗？ 对啊， 他就用那个咔咔咔咔咔，然后刀就便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妈妈都这样。 哦， 你说不信邪啊？ 我不是不信邪啊，只是我没有看过这样子。 起单车看着日落，时间追逐对你的承诺。 I kiss the day keeps the sadness away， 别装留下幸福的滋味。爱的轻松的进一步，要求一步也，我们这种一起往前一起退后，你不闪手上不飞命运左右。 Wherever I go you go we go。 Lighters 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叫做《粉红泡泡的星空》。有什么不含咖啡因但是可以提神的饮料吗？因为我的心脏不好，可是又在赶毕业设计，我需要能量。 不含咖啡因的提神饮料，让我来查查。 手机真的在偷听人家讲话，我觉得很烦欸。 怎么了？ 那一天呢，就是在那个强强家打麻将的时候打完啊，然后他就说他家有一包无花果干快过期了，所以就一直问我们要不要吃，要不要吃。 对。 然后就在聊无花果干，然后后来我朋友薪水小偷刚好在找无花果干，他们就一直在聊，然后就说：“哎，那你带一点回去，你在哪里买的？我在 Costco。那你在哪买？”我隔天滑手机，脸书推荐赞助浮出来的广告，全部都是天然无花果干。 这么厉害！ 各家的自己的那种什么健康农场啊，什么哪里的吴妈妈、林妈妈、陈妈妈、杨妈妈自己做的，是他们要，又不是我要，好恶哦、喔。 这边来自于早安健康的这个网站， 不含咖啡因又可以提神的饮料， 热柠檬水， 热柠檬水。 哦哦哦，哎、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以啊，你就喝个超酸的东西不是就行了？ 你说百香果汁， 就是很酸很酸的东西，你应该就会很提神吧？它没有咖啡因啊，对吧？对不对吧？ 对，嗯， 苹果醋，哦， 就那种是套餐，它会中间上一杯的那一种。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不是喝的啦，就是运动一下。 对，我觉得最有效的是你真的太困，你就站起来，然后捏自己的虎口啊、手指的穴道啊， 可能一两分钟伸展， 肩膀、脖子， 就可以让你不需要咖啡因了。 歌曲呢是来自于杨丞琳的《空空》。请问牙医诊所要挑老医生还是新诊所呢？你可以找到个新诊所里面有老医生的 啊。然后我就会选新的、欸，我啦，我自己。 哦， 我都会选新的，然后连医生我也会想选新的。 哦。 曲天后梁静茹与艾怡良联手翻唱，透过他们沉静如雨露的嗓音，邀请大家感受跨国同性伴侣无法结婚的辛酸悲戚。漂洋过海来看你，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的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 让天下的所有有情人真的能终成眷属。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如悉全网国税局报税，请配合以下相关措施：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免疫力失调，小心健康随时被攻陷。田园香灵芝低基金荣获健字号双效认证，独家日本直径灵芝15:1浓缩精华，结合低基金分子少，人体更快吸收，调节免疫，对抗疲劳。灵芝低基金一次到位。 低基金，我只选田园香。 原来放下你才是真正的放过自己。李友廷全新单曲《我要你》。谁是被害者原声带，5月1日发行，华研国际。 我是苏慧伦。 投降所 The Sun and Moon in Tokyo。いつだって自分ずっと進化したいよね。春明林琴再加上了宇多田光，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进行立马帮帮忙。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忙，欢迎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或是现在在 YouTube 飞碟联盟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帮帮忙。 谁是被害者？林富平那么厉害， 蛮好看的啊。 你也看完了？ 我还没看不完，好多、哦。 天哪， 短短一个，我觉得短短一个周末啊， 不是因为你完全扣掉一天打麻将加打电动到五点，你以为你几岁？ 六岁，我要玩 Overcook， 我要切菜，我要洗碗。 但是因为他们是好像八集嘛，然后周末一次试出这样，所以你要追就可以一次追完。所以周末的时候，我的确看到很多人在狂追谁是被害者，但是我就看这种，就是有时候会陷入说，我到底是想要一个剧一口气帮我全上，还是他一集一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帮我上呢？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太凌迟了，我喜欢全上的感觉。 是哦， 我啦。 可是你知道，一个周末全上，然后就是那种进度大家会非常不统一，所以我在昨天就是在平台就已经被爆雷了、哦、所以我会觉得很烦，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爱强调就是我看到了什么、不讲很不舒服所以就是有这些人存在让我无法接受剧集属于一个礼拜全部送出来的、哦、因为他们一定会赶在第一时间不眠不休想尽办法看完，然后赶快跟大家讲，拳头都硬了。艾利克斯帮帮忙，他想要帮那个，因为以前青春点点我们在 PTT 有版嘛，他想要帮那个教友班友 Children JP 拍个掌，因为他每个月呢都会帮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留下记录档，就像马克先生目录君一样，为我大清点教留下珍贵的记录。真的，他都很认真的在笔记，然后在分享，谢谢他。是极品下流少女。鱼丸汤帮帮忙，我半夜睡觉的时候会一直听到低频噪音，像是机器在运转的声音，可是不是洗衣机跟那个抽水马达，我用了耳塞还是会听到。问了整栋邻居，就只有一个人跟我，两个人会听到这个低频噪音。我们怀疑过某户，但是你知道没有证据 啊。 然后问过他说：“你是不是有装什么机器？你是不是安装什么？”他就说：“我没有啊，那怎么办？再下去我要吃安眠药咯。”可是你是不是你因为我不是戴一般耳塞？你用降噪耳塞呢？ 哦，你用降噪去抵抗掉它那个低频。 我们之前是不是讨论过，有些机器什么抗掉那个？ 对啊，它就是出另外一个波把它抵掉、啊， 打掉。 对啊， 看那个有没有用。 但我想到的是之前马克信箱曾经有接到一封信，也是这个样子。 嗯， 他有的时候就是会听到一个低频，然后全家人都没有听到，就他听得到。就后来呢，他也觉得就是是邻居还是干嘛的。 嗯， 后来发现是他隔壁房间的哥哥的电风扇。 所以这个是非常长期的抗战跟抽丝剥茧， 就是你可能要找，而且因为那个声音很难找吧，然后、然后你的，因为别人又听不到，就你 孤单， 对，就你听得到，就你就很少数人才听得到，所以你可能要好好想想有什么可能性。如果你觉得真是机器运转，比如说水塔，然后马达，有哪里会有这些东西，你可能都要去查一查看一看，然后可能要先从家里面的电器开始，因为有时候你想可能以为是外面的，但也许它就在你身边啊。 孙友安再加上 OZ 这首歌 Oh my god 伸缩自在的爱 Oh my god 你赶快出一首轻薄的假象跟他尬了，快点快点快点，我们见面就使出伸缩自在爱轻薄的假象， 出一张专辑叫猎人，中二到爆 Intro 中二 Intro 已经是猎人试验啊，也是猎人试验的那个， 不是应该出金鱼岛 讲话的那个啊，就是什么这是第几届猎人试验， 对 欢迎你进入 好概念的一张专辑啊、熊仔要不要做一下广大帮帮忙，我很容易被蚊子叮，我已经擦了防蚊液了，擦了防蚊膏了，还是被叮。我穿长袖长裤的时候，蚊子甚至会穿越衣服叮到我。 我天哪， 有没有什么防蚊妙方呢？还是你体质关系啊？ 嗯， 有的人就是 蚊子就是爱你， 对，一群朋友出去他就是被叮的那一个。 真的欸， 我知道多吃肉容易被叮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多吃肉。 哦，人家不是什么传说什么酸性体质，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没有的。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另一囚禁自己，乱世总是最不值而已，拿着美丽辉煌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我最是这世界什么为人无罪。但是其实呢，去年就已经有这一篇报道了，在说酸性体质碱性体质不要再相信这个东西了啊、这个酸碱体质理论的始作俑者呢已经被美国证明他是个骗子，然后在18年11月的时候被法院重判了$10,000,000，也是32亿台币。好，所以就是到底这个酸性碱性这件事情，他就你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它很符合这个传播媒体的框架，就大众媒体，因为我们要制造恐慌，我们就 做出个很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东西，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体质很酸哦，然后我们就会害怕。然后还包括，其实左脑右脑也是这个样子啊，就大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认为说，哦，左脑是管什么的，右脑是管什么，但其实没有，脑是整个一体的协同合作的。 最近呢，那个板桥流浪动物有很多种纯种的狗又要被领养，那个假新闻又在蔓延了， uh-huh. 也提醒大家那个是假的哦。嗯，玫瑰少年来自于蔡依林。我现在有时候都分不清楚，你举手是在跟我说你有话想讲，还是你突然感觉来了又想模仿一下法锤？ 没有，举手我手是平的，我又没有握起拳头来。 哦、握拳就是模仿，张开就是有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嗯，你要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分，好像也不是太好啦。 请说， 蚊子如何锁定猎物呢？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蚊子是藉由嗅觉、热跟视觉来定位猎物的，那嗅觉的刺激是最重要的，所以蚊子爱叮什么人跟你的血型跟你的性别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主要是你的人体向蚊子发出的信号强弱有关。 哦，懂。 那这个信号呢，包括就是你呼吸释出的二氧化碳、你汗当中的乳酸、你的体温、你的湿度跟你的皮肤细菌的代谢物。 嗯， 就是这样咯。 不说破是我爱你的方式，所以不用告诉我。 我知道你只想分享这秘密，给自己最相信依赖的知己。殊不知我不想揭开谁的底，因为我只能够存活在谜底里。就让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做，一直走。你不开口，我就不要回头。我要一直拥有这样的你和我。所以你不用告诉我，告诉什么？这场梦太脆弱，经不起被说。 最新专辑 Songs of My Life 记录为爱所困的一场雨季，不用告诉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挑选母亲节最窝心的好礼，就上老鞋针官网。 不问世道，放胆超越每一个弯道。All New Corolla Altis GR Sport， 汲取赛道经验，抢先全球发表。 G2 团队专业调教性能车款，搭配 G2 Sport 专属跑格套件，打造热血驾驭感受。赛道本格，热血登场 ，Corolla Altis G2 Sport。 啊！我翘脚翘到下盘歪斜高低肩，怎么办？ 快找脊椎保健达人郑云龙啊！ 让你轻松挺出健康的 style， 就靠 Style 日本新形态塑形护脊椅。欢迎到各大通路试坐体验。 恒隆行百货专柜母亲节特惠2850折。 我是微笑的光， 等待你注视的目光，成就我微小的火光。华语乐坛新生代细腻暖声曹阳2020首发单曲《微光》，4月29号杰威尔音乐温暖发行。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 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 Yeah. 跟 CC 这首歌曲叫做谁？谁？你是谁？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我们要进整点休息喽。整点报时过后，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继续为您服务。 听广告啦！ 大家好， 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是境外移入个案。目前全台确诊累计437人，334人解除隔离。这名个案案437是30多岁女性，1月30号到美国就学，4月9号入境时没有症状，居家检疫期间因为同班机旅客案383确诊，4月11号改列为居家隔离对象。居家隔离期间只在4月15号出现流鼻水症状，认为是过敏，没有通报。4月24号隔离期满后，27号主动联系卫生单位，表示有流鼻水、鼻塞症状。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检验结果呈现弱阳性。30号收治于负压隔离病房，为求慎重，分别在4月30号、5月1号以及2号采检送验，今天确诊。27号通报之前，大多开车出门或是待在家里，没有接触到人。即使出门买东西，全程都有佩戴口罩。案437目前无症状，住院隔离中。海军敦睦舰队昨天4名军人确诊，其中在澎湖海军马公基地居家检疫的15名军人中，有5人是在磐石舰上的官兵，今天3度采检，暂时没有解除隔离。其余岳飞舰、康定舰上10名官兵已经返家自主健康管理7天。澎湖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澎湖目前维持零确诊。敦睦舰队磐石舰累计35人群聚感染新冠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表示，这次敦睦远航支队确定病例与极可能病例只限于磐石舰。以磐石舰确定病例舱间分布来看，没有特别时间与空间群聚现象，推测是因为船舰空间狭小，人员活动密切接触，造成病毒传播。另外，我国磐石舰上377人确诊，35人侵袭率大约9%，大幅低于法国戴高乐号的侵袭率52%，美国罗斯福号的24%。指挥官陈时中推测，磐石舰上推行戴口罩、隔离发烧者等防疫措施奏效，因此磐石舰侵袭率低于其他海军舰队。酷碰券确定要退场了。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证实，将以实体券取代酷碰券，电子支付、电子票证并行，让民众可以多元方便使用，满足大家期待。至于修正版酷碰券能不能在这个月底以前上路，沈荣津今天说，本周会向行政院报告，经济部会尽快。此外，经济部从4月21号开始陆续核发资金补贴，截至今天已经核发了26亿，大约有5万人受惠。 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2点，跌幅2.68%，来到18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87点，跌幅4.01%，来到2365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59点，跌幅2.29%，来到2564点。日本黄金周，上海及深圳股市也还在放五一长假，暂停交易。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收盘下跌271点，跌幅2.47%，来到10720点，成交金额1896亿元。气象专家吴德荣分析，今天到星期三白天各地炎热，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锋面接近，北部、东北部不排除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稍微下降。星期五锋面北移，台湾又在暖气团内，各地恢复晴朗炎热，午后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大多发生在山区，部分平地也会受到影响。吴德荣也预告，星期天晚上开始锋面再度接近，北台湾云量增多，下星期一的清晨，梅雨季的第一道移动性锋面抵达，各地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下降，北台湾稍微转凉。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近山区或河谷为黄色灯号。今天下午1:40，南投服务区温度高达38.1度。今天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东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无论今天你想走哪一条路 ，Lexus 全新 RX 都能让您纵情自我。Lexus RX 全车系限时回馈180万60期高额零利率，让您轻松畅享自由生活。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认真打拼的头家们，除了研究财位在哪里，更要挑对身材工具。我是夏玉芬，推荐您德国凯驰，专业的清洁设备，高效率的清洁，给顾客安心，让头家满意，欢喜迎财神，开心赚大钱。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全球最大清洁设备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Kärcher。 优胡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第四名李玉玺 I'm coming home。 第三名 DL 罗时丰体验。第二名毕淑静撞。第一名陈星月 Am I who I am。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Daniel 罗时丰。 你能不能想我，对爱意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妹妹要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私をそこらの女と同じように扱ってよ。あなたにふさわしいかなんて、そんなには賢くなれないわ。 私が思う可愛いじゃね、きっとあなた飽きてしまう。恋しけるみたいに嘘ついて、とりあえず安心させていて。 って笑っていたい。わからないってわからないってとぼけていたい。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いっそいっそいなくなれ。消えてしまえ消えてしまえ、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 ほら大丈夫って手足くくく、 ペラペラの優しさだけど、 とにかく声が聞きたくなる。 ダメな私、 ああ説明なんてできないから、 分かってなんか言わないから、 とにかく今日も会いたくなる。 こんな私いなくなれ。 かけて見ていてよ、喉を鳴らし飲み込んだ水が私の真ん中につながるの。 私からは何も聞かない、穴の開いた顔見たくない。あなたが気持ちよくなるのなら、よくある嘘も飲み込んでやる。 知らないって知らないって踊っていた、わからないってわからないってはしゃいでいたい。 でも本当はいなくなれいなくなれ、あなたを好きな私、いっそいっそいなくなれ。消えてしまえ消えてしまえ、あなたじゃなきゃ絶対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言えない私。ほら私が歌った花歌を あなただけが気づいてくれる、 わずかな期待止められない。 ダメな私、 い つ もそばにいて、 你转过去了，转回来啊！ 忘记了，忘记了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 嘛！ 太美了吧！真的是怪物哎，这首歌曲《怪物小姐》来自田景坚，再加上了爱你哦。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Yeah。 好可怕，我刚刚那个整点在办公室外面走来走去，遇到艾莉、你知道艾莉问我怎么样吗？ 怎样？ 你报税报好了吗？ 不才刚开始吗？ 他已经报完了。 天哪， 比我还要按照行事历走的女人就是他。 天哪， 谁现在谁，我们实测你报完税的请举手，请留言告诉我们。 但好像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如果像我们这种是可以退税的人会提早拿到税哦。 哦，他也是觉得这样想，所以他一定要快。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动力太可怕了、因为周末大家都在烂软。照理说今天才是第一天 哦， 感觉到说哦五月哦我要报税这样子、你报税了吗？ 哎、有一个人报完了。 哇，七号你很强哎、 天哪， 很多人， 两个， 很多， 三个， 四个，在座的各位都是优良宝宝。对啊，他都一直胡我的牌，周末的时候都相同的结局。欧马克一直胡三家，他一直自摸一摸三，一摸三，一摸三，倒倒倒，就那种臭拽的脸给我翻牌，这种打他。 我哪有啊？乱讲， 谢谢。应该是说胡牌的人，不管他的表情是喜怒哀乐，别人看 都 不爽， 都不爽吧？ 快乐胡牌，笑屁呀、平静的胡牌拽屁呀、哭着胡牌演哪一出？ 好多人因为发现，因为今年因为疫情，所以那个报税时间拉长，哇，他们的拖延病已经先决定好，那我也要延。 嗯。 我像是太阳，偶尔也像星星。Why don't you pick up your partners with me, spinning around and dancing? 是夏日或放晴不要意义，就算是太阳，偶尔也要休息。跟着我换上你漂亮的发具， spinning around and dancing.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火灭火大会。你最近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想要问大家意见，使用心得，想知道它的 CP 值到底符不符合你的需求以及预算呢？有任何的生活灭火的产品，欢迎可以直接打电话来02-2363-9955，或是一样老样子，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见。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这个是直接来放火的。这个火呢，其实之前 放火， 欧马克也放过。 放什么火？ 肯德基的花生熔岩卡拉鸡堡， 必须吃， 花生味超浓，推荐给大家。 必须必须，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它的花生是那个服务员花生酱的花生，那种感觉吗？ 好吃，好吃。好吃啦！ 好啦，知道啦。 世界上就是没有芝麻卡拉鸡腿堡，有花生卡拉鸡腿堡。 我说过，包在汤圆里面就是要芝麻啦。我掉超多球。 浓。 那那个是期间限定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期间限定，浓香醇滑， 这么好吃。 哦，就算排队要排很久，我愿意。 卡拉鸡腿堡，那个卡拉鸡是有那个炸鸡皮，是不是？ 对啊，哦，因为你不吃炸鸡皮。 嗯。 但你把炸鸡皮剥掉之后， 花生酱就没了， 也就会剥掉很多花生酱哦。 所以就是要豁出去的吃就对了。 Yeah。 请你牵着我的手，请问苦干的荒漠，此刻求你空气交愁 之前有人说肯德基的三杯鸡卡拉鸡腿堡我都还没吃，因为我的生活范围就是没有 肯对 肯 德基太少了，太少。 东区的肯德基在哪？ 在中仑大润发， 好远哦。 所以我上次是特地，因为你要吃你就只有几种嘛，要么你就叫外卖啊。 嗯。 可是你知道我最近手头拮据，我没有办法叫外卖，外送费没办法，我自己当外送 boy。所以就是跟卡提亚说好说今天晚上吃肯德基哦，然后我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那天好像 步行， 对，我那天好像在民生社区还是双连什么有的没有地方配音，配完音以后就坐 双连站有肯德基 ？No， 我直接坐捷运坐到南京复啊，不是，我从电台然后坐到南京复兴站，先坐绿线，南京复兴，南京。对，南京复兴那边有一家， 就为了花生卡拉鸡腿堡， 然后再从那边坐公车回家，很久，真的很久， 但值得， 值得，跟外送时间差不多，比外送时间早10分钟，又省了外送费，我快了。 Echo 回声乐团的作品叫做《处女空气》。鱼丸汤的生活面火是要不要装，还是你要推荐牌子啊？因为你只打了三个字，叫做“气密窗”。但气密窗是一个非常棒的物件，我不需要说。 装。 它真的就是隔绝好多的声音哦， oh. 尤其如果你家附近每逢那个一些祭典、庙宇，那个炮就是长到就是。放奇怪，你是放三年都还没放完那个炮吗？只能靠气密窗隔绝那些声音。Landis 的生活灭火，想问有没有人使用过手机荧幕放大器，就是放大镜的那一种 哦， 效果好不好？这个效。 为什么会感觉好像看到一个戴远视眼眼镜的人的眼睛的感觉？ 或是你就是买一个放大镜，然后再照你的手机？ 嘿嘿嘿嘿嘿。 可是手机不是有可以调那个字的大小吗？ 对啊，可以调字大小。 你调大还是不行，是不是？ 哦，我知道，他又不想要减损，就是那个荧幕范围。 他不想一直滑，一直滑。 对啊，你调大以后，你就一定会有右边或左边或下面看不比较看不到嘛。 放大镜哦，有人用过放大镜吗？你有帮你的？身边人需求买过的放大镜好用吗？来自于木月，生火灭火，想要请有使用蓝牙喇叭的众方好友来推荐。他想要买蓝牙喇叭接电视，预算大概在5000元左右。想说有没有人有推荐的蓝牙喇叭呢？手机放大器那个放大画质很差哦，很好笑哦。 我就很想要买那个Jo Malone的香水，可以吗？我已经有三罐的Jo Malone了哦，哈哈。 想买就买啊。 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我认识一个妹子，她在玩动物森友会， 嗯， 我在考虑要不要买一台 Switch， 我跟她一起玩。你是不是想 动物森友会是不是不用 Switch 也可以玩？ 有这回事。如果不用 Switch 可以玩的话，那大家在抢 Switch 抢个什么？如果不用的话，你在说什么？真的真的不用 Switch 可以玩动物森友会？然后手机也可以玩，对不对？ 我有点忘了，我知道之前大家在抢 Switch 是动物森友会的配色，那一台就是有那个有点像蒂芬尼蓝、蒂芬尼绿，就是那个配色是动物森友会的配色，那一台大家在抢。但是问题是你玩了动物森友会，你要跟妹子一起玩，那如果妹子把她岛一直封起来不让你去呢？ 就是对，如果妹子不让你去怎么办？你 可以给我你的岛那个账号吗？ 我不要。喝一口勇气，白花钱啦！谁没难 得糊涂一回？哦，有手机版，但是没有办法跟 Switch 连线。 哦。每当你聚 散烦恼时候，而且你的岛还要弄得超厉害，之后妹子才会想来你的岛捡一些稀有的东西，捡完就跑。 每当你聚散烦恼时候，在原地打圈， 这边的灭火就蛮真实的， 嗯， 蛮凶的， 嗯， 不需要，买了也追不到， 商人。生活灭火大会，各位，你们家是有美腿肌的人吗？我每天下班回家，小腿真的痛到快要爆炸，自己按过、捶过，都还是小腿非常的胀痛。所以他想要买一台美腿肌回家按。他目前在看 Panasonic， 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或是你有其他牌子用过的心得呢？卡提亚那一台呢？ 我自己个人啦，我个人意见啦， 嗯。 美腿肌没什么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二十万份用心，二十万份安全无虞。Lexus 感谢在台销售二十万台，敬邀安心回厂。定保套餐红利点数两倍送，空调系统指定品项九折优惠，再抽限量 Remova 行李箱。 Lexus。Experience amazing. Sharp 空气清净机正在运用独家自动除菌离子技术，抑制病菌，净化空气中。Sharp 自动除菌离子技术，全球多国33家医疗学术机构认证，有效抑制病毒活性化，搭配 HEPA 滤网，同时滤净 PM2.5 及过敏源，全球热销8000万台。Sharp 全面守护居家及公共环境健康。 Sharp。 请洽百货3C 量贩经销商及正旦通讯直营门市。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智慧邀请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防疫期间，爱需要一点勇敢。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秀楼俊硕。 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曾经过、我早就背进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思想封闭，想让你泡在一间高校，送你到你背过上次来的兄弟 当地那个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其实关于美腿肌，虽然说O 姓主持人觉得还好，但我自己是没有啦。可是我去我朋友家都会狂按，蹭他家的电，蹭他家的机器，别人的最好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免钱最好用， 就是这一句。 然后就按完之后，因为它还会有温热效果，就捏，我起码都会 run 个两趟。因为它好像也不能按太久，然后他有说，所以按了两次之后觉得 好，差不多了， 差不多。可是我没有像你那种就是胀痛到不行的状态下去按，我就是一般，然后去按按，觉得有点舒服，然后我就离开了。 但你平常脚是会胀痛的吗？ 会啊，我很容易肿哎、我腿都肿到爆。但我自己平常习惯就会狂 泡澡， 泡澡，然后自己按，然后每周也会给人家按一次这样子。 哦，你每周会给人家按一次啊？ 我按摩店柱子，我大概捐了3根吧。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如果你的脚就是真的很紧的话，要最有效的方法绝对是做瑜伽，就是那是你自己拉筋，对，就是伸展你的腿后侧、腿前侧。那如果你真的就是动都不想动的话，我还是第二名，我是建议是那个震动枪， 哦，筋膜枪， 对对对，筋膜枪，对对对对对。 筋膜枪它好像还比美腿肌便宜、 便宜很多，对啊，便宜非常多， 真的 耶，1/10价，就你在看剧的时候，你就拿着，然后就震你的腿啊， 有人说你的腿真的很酸的话，你可以用那个屏幕宣言的漫步在云端。真的，之前哇，很久以前打工要久站的时候， 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 hero item。 可是它真的爆凉，它只有夏天才能用，冬天会 太冷， 那刮洗我跟你讲。那你说那个筋膜枪，那有推荐的牌子吗？因为现在做筋膜枪的好多、哦。 我没有推荐的牌子。就那个基本上不是技术门槛很高的东西啊，它就是马达，然后换头。 但它的，因为我没有，它价差会到很大吗？ 价差非常大。它一开始第一个推出的就是最贵，比如说 像气炸锅好了，嗯，或像女生的那个洗脸机好了，嗯，就第一个推出了它可以取得一个市场的领导品牌的地位，它一开始 领头羊， 它一开始也是最贵，然后它会标榜说这是我发明的，我才是原厂，然后我最厉害，嗯，但其他接了下来大家。那算是仿冒吗？其实也不是啊，那就是马达，然后再加一个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嗯， 可能我怕很便宜的，会不会那个不安全？我一筋膜枪，他就直接那个针穿刺我小腿。 穿刺小腿的话，那绝对是不 OK 的， 啊。我要告他。 注意我的脚步，走在路上，我的 groove。我 上次去你家竟然忘记玩筋膜枪，可恶，欸， 有听众推荐呢，你不用买美腿机，不用买筋膜枪，有一个直接按腿的方式，然后因为其实自己手按就还是懒嘛，会累嘛，嗯，你可以就是躺着的时候按，嗯，然后屈膝把另外一只，嗯，另外一只的小腿放在你的另外一只的膝盖上，嗯，对啊，就是用那个膝盖然后跟地心引力的方式然后去撸那个腿，很舒服的哟。 我被生活了，我想要屏幕宣言，也想要筋膜枪。哦，如果你真的想要漫步在云端，夏天要来了，刚好最近母亲节档期，你可以看一看。 歌曲叫做 Girls Girls and Boys， 你有任何生活灭火的东西吗？欢迎现在把那个物品来问问大家的意见，问问大家的感觉，把这个物品留言在我们 YouTube 非人不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咯。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是我们的直播现场，周末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6点是我们的精华重播。欢迎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算你当天错过了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录音档上传到飞碟联播网 YouTube 频道，你可以随时回去收听。当然呢，也欢迎你在 YouTube 可以搜寻上班可以听，按下订阅，按下小铃铛，按下分享，想加入会员我也不阻止你哦。妈妈不喜欢我花大钱送大礼物，那有没有什么小礼物可以送妈妈？ 小礼物啊， 妈妈的小礼物， 怎样算小礼物啊？ 我觉得一支口红算小礼物，如果你妈妈擦口红的话，一支口红差不多 2000多块哦。 有的1000多就可以了吧？ 1000多很大礼物， 很大，这还很大。 你不要自己钱赚这么多， 经济锅一个啦， 经济锅， 前都经济锅啊，199。 哦，请妈妈吃锅啊。 嗯，这太小了吗？ 不会啊。 哎，前都的冰淇淋有多好吃？ 每一家不一样吧？ 真的假的？ 前都是加盟店哎， 直营店不是都比较好吃吗？ 每一家都不一样吧？幼稚园都会就是叫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纸粘土爱心。还有康乃馨送妈妈， 那个 手绘卡片，哇！如果你30岁人做这个东西，真的是富有童趣，妈妈哭笑不得，会哭笑不得吗？还是说不定还是很感动？ 我都今年都还没想要送我妈什么哎、欸。 你去年送什么？ 好像是送那种花可以放很久的，然后你可以喷香香在上面 哦， 那种 芳香花， 那种花束，那有点像木头、还是什么的，还是永生花类似的，我有点忘了。还是今年再送一几张？ 今年送他一台车吧。 哈？ 你不是在看车？ 他不敢开新的车 不是哦。 他说他那天好像看什么电影还是看什么影集，因为为了现在的车就是你按那个嘛，就很掌握钥匙。 对。 他看到这样，哈，我不要亏。他就陷入那个恐慌当中，他说没有钥匙的车子到底要怎么开、或者是看那个打挡，就是现在都会变得越来越科技用暗的什么的，他对那个非常的恐惧， 因为他完全是不用手机的人，所以他也没有经过训练， 对，所以他很害怕新的东西、 就送他手机吧， 他不用那个啊，新手机啊， 他都要用旧的、 他都要用折叠跟按钮的、很麻烦。 我知道了，把某一年我送你的那个按眼睛的那个给他用。 那个我忘给谁了耶？ 是啊。 对啊，上次好像有谁要说他要按眼睛，我好像给他了哎、 好吧。 送妈妈老花眼镜这样可以哦，大家去配眼镜。 哎呦， 因为他一直嫌配眼镜很贵， 哦， 叫他去夜市买一支100那一种。 啊，不好吧？ 他觉得那个超好戴。 哼， 我配眼镜要去哪里配？ 现在有很多那个啊，各式各样连锁店啊。 妈妈要去连锁店，还是传统那种小林口巴亚喜？年 轻人，口巴亚喜也是连锁店啊。 我刚刚说的那是快速连锁，就是那种半小时就送给你那种，口巴鸭血也可以哦。 现在应该也是可以吧。 我这样还有个前一阵子好多人帮爸爸妈妈业配那个什么全视镜哦。 哦，我不知道 那 个， 那啊、 我不知道那个。 有看远看近还变色，啊、那太贵算了。把自己的心声都 murmur 出来，这段不需要讲吧。 这边有人说我送过空气清净机、吹风机、吸尘器、按摩椅，妈妈都不喜欢，结果我送一张自己做的手工卡片，她超开心。哇！留言的人已经30几岁了哟。 我每年都有弄卡片给她。 弄？ 怎么弄？就是那个相片洗一洗啊，然后做一张卡片给她。 这么有心的女儿， 还好吧？现在便利商店你走进去，把那个手机一打呀，传一传就可以洗照片出来啦，很快哎、欸。 还是你的生日礼物，你邀请她拍一支片。有没有？ 我卡片已经玩不出新把戏了，有没有要帮我做卡片？ 错，全世界是镜片会变色，老花是多焦点，所以妈妈老花应该是要用多焦点。 我也配了一副多焦点眼镜。 你 ？Yes。 那你今天有要送妈妈什么东西吗？ 完全没有。 哦，我们刚刚讨论的这样子。 嗯。 乒乓乒乓乒乓。 嗯。 你今天有要送礼物给妈妈吗？还是没有？ 没有哎，我不知道送什么。 你在他面前跳 bang bang bang 吧。 可 妈妈，我练了一支舞 bang bang bang， 怎么样？ 他说：“哎呦，这样不要，会受伤啦！不要跳那么用力。” 你看，妈，我不只跳给你的媳妇看，你我同样重视。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 回华语乐坛的体验，抒情主打《辜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他总是想把好的留给我，这一次我想把最好的送给他。母亲节表孝心，首选德国百年健康专家德国博医。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几种血压计，再加赠均衡元气10谷米。让妈妈健康有活力，天天好朝气，一起守护妈妈的健康。快上网搜寻 BEURER 德国博医血压计。 百官网金榜题名。 疫情突袭，国考准备不缺席。调查局国安局考试八月招募， 最高月薪76K，只考4科。百官网最强得分名师面授云端课程， 最强国考专家。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好物市集不得不推荐。 你是不是每个月都上理发店染发？别再使用化学药剂染发商品了。白发救星雅乌乐白发补色护发乳，银离子感光上色，多种植物萃取成分，给你好发色，温和不伤发质和头皮。今天就跟令人心烦的白发说拜拜。4月29到5月2号，母亲节优惠82折起。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今天印度诸神皆有戏，我们又要介绍一个新的印度神啦，他叫做萨拉斯瓦蒂。 萨拉斯瓦蒂。 萨拉斯瓦蒂。萨拉斯瓦蒂呢，在日本是以辩才天之名为人所熟知，为人所熟知。那他是印度西北部被称为萨拉斯瓦蒂河的河流，然后神格化，所以他就变成神了。 河流变神？ 对啊，就是河神、啊。 那不是白龙吗？ 对，河神，它就是河神、被赞扬为生命之水。这个河流呢，对古代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对于雅利安人们来说呢，萨拉斯瓦蒂河就象征着恩惠。虽然现在萨拉斯瓦蒂这条河已经干枯了，可是对于萨拉斯瓦蒂的信仰，其实呢也跟现在就是印度，我们都知道它有一条圣河嘛，就是恒河的这种河流信仰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它因为是辩才无碍之神，所以也被认为跟语言的那个女神婆舟是同一位，也成为了司掌艺术跟学问的神明。然后呢，就是用它来表现出神圣的语言，梵语的文字天成文。它也是音乐之神。这边呢讲讲它的外形好了。好，它也是一个女神，然后呢它一样有四只臂膀，四条手臂的音乐跟学问女神，常常被描绘在是在水面上，可能是骑着天鹅或是哈姆萨鸟的一个样子。 哈姆萨鸟。 对，然后她都会穿着白色的服装，手上呢会有两只手，就在拿着一个琴，像吉他一样的琴，那个叫维纳琴啊。另外一只手呢是拿着念珠佛珠，另外一只手呢拿的是吠陀经。萨拉斯瓦蒂呢是由创造神梵摩而生的，那因为呢女儿太过美丽了，连爸爸自己都动了心，希望萨拉斯瓦蒂可以嫁给自己，然后拼命诉说着爱意。可是萨拉斯瓦蒂呢就努力的从他父亲的身边逃开。梵摩为了不管在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他，所以梵摩让自己的脸变成五个。为什么要五个？因为他要朝向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地方。 还有一个呢？ 天空。 哦，他怕他跑上去。 如此一来呢，不管萨拉斯瓦蒂在哪里都能看见他。事已至此，萨拉斯瓦蒂只能认输，就嫁给了梵摩。 嫁给爸爸吗 ？Yes， 两个人之间呢就生下了人类的始祖，叫做摩奴。另外呢，萨拉斯瓦蒂还有一个 神乱伦之后生下人类的始祖， 就是对，所以 我们就是。不应该的产物吗？ 萨拉斯瓦蒂呢有一个名为卡维亚神我的儿子。萨拉斯瓦蒂呢曾经因为想要一个孩子，所以他前往喜马拉雅进行艰苦的修行。看见他的样子啊，梵摩感到非常的满足，就给了他一个儿子。儿子说，我叫做卡维亚神我，他呢就是诗歌跟韵文的神明。萨拉斯瓦蒂非常的高兴，因为儿子的话语当中有带着吠陀的完美韵律。那他也祝福儿子，紧抱着他说，你就是言语之神，你比我还要高尚呢，我要将你的韵文推广到全世界吧。据说卡维亚神我诞生之前，人们只有吠陀经，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神圣典籍， 之后才有继承了卡维亚神我力量的圣仙们，用记述的方式写下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罗摩衍那以及摩诃婆罗多。 对你不分心，接纳我的心，大方又贴心，实在快麻痹，宽容呼吸。 哥哥妹妹，有一些又到了结尾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上班的时候可以加入我们，下班的时候可以加入上班可以听。上礼拜创下了上班可以听的记录，我们成为日更的频道。 Yeah， 还有一天发了两支，所以我们连续发布了，从上礼拜一到现在，但是目前连续出了八天九支片。 你知道人太认真也是不行的哦，像我们礼拜天的影片就没有被通知出来。 哦，对啊， 很多人都没有那个噔噔噔噔被通知。 嗯嗯嗯。但我知道为什么了啦。 为什么？ 因为就是跟我用什么东西传有关系， 这么神秘的运作、哦、 对啊，我是就是发了以后才就是想到说，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汤豪的 SNG Super Nice Girl， 送给你咯，跟你说声拜拜。 You're awesome， 拜拜。 呼吸，假装不在意，爱是小游戏，我只喜欢你。Come on, let's go.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有我爱的节奏。She's a super nice girl， 去哪我都跟你走。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到让我发疯。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Super nice girl, my lady.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super nice girl. She's a VIP girl, 情商 MVP. Oh, I'm the BIG star. Super fly car, she's a VIP girl, 欣赏 MVP, oh, I'm the BIG star, now let the beat start. She's a super nice girl, 懂我爱的节奏。She's a super nice girl, 哪我都跟你走。She's a super nice girl, 可爱的让我发疯。She's a super nice girl, 你把我的心带走。 音乐全主打。